Hey yo, this song is dedicated to all the sweet babies, to all the ladies. Ow ow, the ladies love. Ow ow, the little lion. Yo, back together, checking Harry Potter. Yo yo yo, a young wizard， 一个少年骑着扫把，行动光轮两千，飞翔千骑的 Seeker of 的怀里骑 ，Any 困难境地都能化险为夷。He's called Harry Potter， a young wizard。You gotta think about it, why so fashion and what's the meaning？ 难道这只是一场梦境 ？No， you really gotta think about it， 它有没有让你想起年轻时的自己？是否记起初一 ，You and me？ 只是个子小，但调皮，总被老师楼下扫地。扫把，他化身赤兔马，当作我的坐骑，模仿三国志最大的战役。天真纯洁的记忆，至今还留在小黑屋里。告诉自己长大不要忘记 ，Get money， 买下学校，让老师笑掉一起面壁。Do you feel me？ You gotta think about it。是否让你想起年轻时的自己 ？Tiki ta tiki ta do bi do bi da， 成长的代价。你是否还能记起害羞的小黄雷、神奇叔叔 call 的马丁、丁丁历险记、魂斗罗游戏、一枚硬币打到关底、超级玛丽想知道他所有的秘密、幼稚心里永远藏着许多问题、Who can tell me 西月奇童为何只有半集？变形金刚随时变形状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we go。哭哭笑笑吵吵闹闹，荧幕上的问号，他带我走进时光隧道，远离功课远离烦恼，为我的童年画上金色句号。 Right here right now， Tiki Ta Tiki Ta， 眼睛一眨我突然长大，童年记忆难道只是儿戏？稍不经意不再有纯真好奇和曾经讨厌的孩子气。 Do you feel me？ You gotta think about it。是否玩得起那最后一枚硬币 ？Tiki ta tiki ta do bi do bi da， 成长的代价。你有多久没有笑过？有多久没放松过？有多久没有认真想过到底要什么？有多久没仔细回忆过那些所谓成功理想？那到底是什么？十里夜走为养老保险努力奋斗，哎，佛里夜走为十万年薪打破了头，老板把你当成赚钱木偶，而你却依然年终无休。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You gotta think about it， Where's the imagination， What's the meaning， 怎样的才是真的自己？ No， You really gotta think about it， 前进的勇气和创意，他们到底去了哪里？看看自己那双不再清澈的眼睛，任何面膜都无法掩盖你的年纪。 Please tell me， 现在的你是否玩得起魂斗罗里那最后一枚硬币？ You gotta think about it， Chicky chicky wow。 You gotta think about it， No， 你是否玩得起那最后一枚硬币？ Chicky ta chicky ta do bi do bi da， 成长的代价。 You gotta think about this.